《圣咏集》第83篇。上主，求你不要一言不发。天主，求你不要静默无话。因为你的仇敌骚扰狂吼，恼恨你的人都摇头昂首，相聚密谋陷害你的百姓，商议攻击你保护的人民，说大家来，由万民中将他们驱散，使以色列的名字不再被纪念。于是他们心齐谋同，缔结盟约，向你进攻，即厄东部落及伊士玛尔，又有摩阿布以及哈格尔，还有格巴尔、阿孟和阿玛勒克人，且有培勒舍特人和提洛的居民，亚述人也与他们串通，做了罗特子民的帮凶。求你对待他们像对待你的洋人，像在克雄河对待席色拉和亚宾，他们都丧亡于恩多尔，全变成了田里的粪泥，使他们的王侯要与敖勒布和泽厄布一样，使他们的将领与泽巴黑和扎尔木纳一样，因为他们都曾如此说过，我们去占领天主的住所。我的天主，求你使他们像旋风卷起的落叶，求你使他们像狂风吹起的碎秸，好像被火林焚烧的树林，又似被火焰燃烧的山林。求你也这样以你的飓风驱散他们，以你的暴雨惊吓他们。上主，求你羞辱他们的面容，是为叫他们寻求你的圣名，使他们永远受入恐慌，叫他们个个蒙羞丧亡。从此认识你的名号是雅威，唯有你在普天下至尊无对。